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新创现代黄梅戏《远去的差距》昨晚登台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开启了在北京的展演。新创现代黄梅戏《远去的差距》是安徽省文化厅2017-2018年度戏曲创作孵化计划项目。黄山市文化委主任胡建斌说， 这个戏的话呢，我们是以涉县的高铁三阳站啊，高铁开通作为一个背景，主要是反映三阳乡梅家坞村的一个围绕着高铁开通，围绕着精准扶贫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呢是有着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一个千年古村，从梅家坞走出去的一个大学生叫红兰花，深爱自己的家乡，这个放弃了在大城市的这种生活，怀着对家乡的这种热爱与扶贫先扶志的这种信念啊，帮助大家一起脱贫攻坚，尤其是抓住高铁开通了三阳设站的这个机遇，依托本地的资源打造民宿旅游，带领村民们共同致富，建设美丽乡村。 据了解，此前这部新创黄梅戏曾在安徽多地进行演出，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反响。那么整部戏到底有什么看点呢？胡建斌说， 这个戏啊，它专门有几句唱词，我觉得也是能体现这个戏的这么一个主题。树无枝干难生叶，人若无志难远行，扶贫先扶脱贫志，想脱贫就必须思路清晰。那么的话呢，应该说这个戏通过戏曲的形式塑造了红兰花这么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形象。 今晚这部戏将继续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昨晚作为国家大剧院建院11周年的重量级大戏，国家大剧院中国原创歌剧《兰花花》拉开第二轮演出的帷幕。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吕嘉直棒、李欣彤、关志京、薛浩银、张英奇等青年歌唱家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管弦乐团一同带来了黄土高坡的动人歌谣，演绎了一段黄河岸边的喜乐悲欢。北京人艺2018年的压轴大戏《名优之死》昨晚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剧由北京人艺院长任明与青年演员严瑞共同执导，青年演员严瑞出演主角刘振生，李小萌出演女主角刘凤仙。本次排演将让观众在舞台上不仅看到故事，更看到故事背后的发展。昨天，杨千嬅在京出席杨千嬅世界巡回演唱会新闻发布会，宣布明年将开启全新巡演，预计会在包括广州、北京、武汉、成都、深圳、悉尼、墨尔本在内的多个城市给乐迷带来超过50场演出，其中首站定于广州举行。发布会现场，杨千嬅还正式公布加盟正向文化娱乐公司。成龙新专辑《我还是成龙》昨天在京发布，发布会现场，成龙演唱了2首新歌。成龙介绍，新专辑里的每首歌都有特殊含义，歌曲大多和自己有关，有非常喜欢的古诗词，还有写给亲人的歌。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海淀区人民政府联合制作的六集电视纪录片《中关村》 将于今晚开始每晚19:48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出行好伴侣 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勤挂套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铺车搭店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位于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有人说 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7， 大家好，我是江夏。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 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哎呀，今天这个周末呀，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的愉悦呀。 我对面的这一位，怎么样，是见到我心情也很愉悦吧？对，不懂上周来了吗？来了呀。忘了，本来是昨天应该来的。对，好不好意思呀，居然问了一个。我跟你说，这周啊，因为有一点点小感冒发烧，所以我这一周闹了很多的乌龙，包括刚才那个问题，都是我这一周寄快递啊，地址写错，总之了，这有各种乌龙，但是今天博总来继续给大家送礼物这事儿，我跟你说不会有乌龙，实打实的。还有待会儿呢，我们来自于四八快装的创始人博献利博总依然会给我们带来力度非常大的，他刚才跟我说完了以后，我也觉得 真的是到年底了。对，这个这就12月底之前的一个比较对有翻新需求业主的比较实惠的一个活动，最实惠，真的是到年底了。因为博总刚才也给我解释了，确实有一些主材商啊，他到年底的时候会冲量，他们冲量，不是说我们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因为很多人说啊，那我之前订不就亏了？没有没有，你绝对没有亏啊，也没有亏也没有亏啊。但是呢，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个 优惠的力度也来自于我们的主材商啊，非常的大啊。这个我不会再闹乌龙事件了，我一定要认真的先把这个我们的要送给大家的礼物说出去。这个我们会有一份到店里依然是价值100元的居家工具箱一整套的。对，这个是400-665-88就可以获得的。 对，我们限名额吗？今天30个，我们每周末就是30个，基本上每周末都会领超，但我们说的多，如果去的人多了，我们准备的少，这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还是就是电话预约前30位到店的客户，对啊，免费。 而且呢，这个因为会超，所以我们也是会给大家一个前30位的一个取货码，这个也是防止大家白跑一趟。 对， 也没有关系，不是这周没有领上也可以下周，上周没有领上的现在可以来领，400-665-8848，400-665-8848，记住我们四八快装的这个电话，打进去之后呢，说哎，我是听乐享生活啊，说有一个到店里，这个100元的工具箱跟大家说一下，虽然说我们说的很含蓄啊，但是其实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市场的价格呀，它每天都是在上涨的。它不，第一它的价值不已经不是我们可能一年前上节目时候跟大家说的，我们一直很实诚，就是这个一直跟大家说的价值100块钱。第二呢，确实是它的实用价值 更高吧，我觉得。 对， 家里头的修修补补短不了这些东西。我们也送了好多小礼品，但别的他们都哎，你这个最实用，那我们就一直就送这个。 对，就其他的东西吧，可能家里都有了。 对， 但这工具箱啊，真的是很多人家里都不全。好，想要知道我们这工具箱长什么样，你们家是不是也需要一套？400-665-884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四八快装因为是专业的来做 旧房翻新。实际就是我们四八这已经满三年了，一路走过来，实际挺难的，实际啊，这个传统行业职业之前呢，我们也没有大的这种这个有品牌的公司能做旧房翻新这个市场，实际我们刚开始2015年进来之后做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持反对意见，他觉得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又不赚个钱，你还又想不搬家翻新，那你这个事儿你搞起来太难了。那真的经过我们整个对整个工艺的这个改造，包括新产品的选择，那到最后我们样板间的这个测试啊，逐渐一轮一轮的这样，那我们才真正在第一个店，才在最早的第一个测试店，我是在石家庄开的。啊，2016年年底才第一个店才正式开起来。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覆盖8个省、15个店面。那我们实际真正从今年的后半年，我们的体系才真正才完整了。啊，就是你这个开店的标准化、施工的流程和标准材料的优化啊，才全部处处完成。而且我们有好多的新的材料了，我们也前期做了一些样板的测试，经过我们1-2年之后的售后。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才今年下半年，我们就，下半年我们今年是开了8个店，下半年，那我们之前的总共2年多，我们才开了6个店，因为这个呢，就是你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店正在装修啊，总共我们现在是15个店的地址，但是我们现在是实际投入运营的是14个店，啊。就是整体的话呢，就是当你这个产品特别稳定，客户反馈也没有问题，你才能大力度的全国的推广啊。要在这之前呢，就是我们都是在做尝试的这种包括我们的工艺啊，包括我们选择的材料啊，给我们的客户都要做这种最实际的这种交流。所以说任何一个新的东西它面向市场的时候啊，我觉得客户选择的时候自己也要多看一些啊，因为好多的东西不是说我上来我马上就会很好，我相信新东西一定会很好，但是有没有经过市场的验证，那你是需要自己要去评估一下的。反正至少四八这个在3年过程当中，首先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你现在给我一套新房，我也没那个精力，我没有那个团队去给人家做服务。旧房翻新和新房翻新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我就讲，首先就是前3道工序就不一样。首先旧房翻新要全屋的保护，如果你不搬家，那保护是很专业的。如果你保护不好，那你会把你别的没翻新，把你原有的地面家具全给你划了磕了碰了，那我觉得你损失更大啊。首先就是保护，第二就是拆除啊，这是老房新房都涉及不到的。因为老房你好多住了10几年20年，好多的你不用的东西都要拆掉了。拆这个也是有专业技术的啊，你拆不好了也会损害你家里头的这些各个设施的啊，这是第二项，拆除清走。第3项就是修补 啊，修补的重点我就是讲这个墙的底层这个处理，也是需要有专业的师傅去给你做的，啊，所以说它整个从你铲墙皮铲到底层，那什么样的墙皮需要铲，什么样的墙皮不需要铲？如果你这个墙皮十几年以上的，那我个人建议你是要铲掉了，因为建筑是寿命，它也有寿命的。如果你这个墙的底层已经十几年了，你还留的这样，那你再搞翻新，你那个留的那会发霉的，它发了霉，对你的家里头的居室的环境和气息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嗯， 啊，所以说不能留的墙底层是坚决要铲掉的，啊，铲完之后呢，重新给你打底坯腻的挂网、石膏、找平整，这一整套打磨。啊，最后上面是再刷一面底漆，两面面漆，啊，就是比较传统的工艺，啊，因为咱们北京的市场，我们就发现，和其他的城市不一样，这边的业主喜欢刷漆，啊，我们同时给业主提供了有两款产品，还有就是一个贴壁纸，他们哎不喜欢壁纸，但是天津的客户就喜欢。一半漆一半 壁纸 啊，我们觉得挺有意思啊。 每个地区 的城市的消费习惯和理念不一样。 嗯， 那我们在石家庄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贴壁纸的多。 嗯， 啊，这个确实不一样。到了我们南方，成都和重庆贴壁布的多。 嗯，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地域化不同。那拿我们北京的老百姓来讲，选择漆的多。 嗯， 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漆上下功夫。啊，也就这个传统工艺不需要你去想象，哎呀，你这个东西行不行啊，你能不能续长呀，你给我装完以后我别过一段时间这个东西有问题啊，他不会担心这个。那无非就是你装的过程当中，那你这漆的产品质量的环保程度怎么样啊。那咱们四八会堂只要给你做的房子，我们做完之后都要给你做空气质量检测的，所以说环保这个问题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我们提倡不搬家，就翻新过程的时候，在六天的时间，如果你就做的墙顶地的刷新，我们六天48小时，每天工作8个小时，6/8/48是保证可以给你完工的。 这也是我们四八块庄的名字由来。 对呀，啊，这就是个真的，从这个项目的起初，我就整个就是定位就很清晰啊，就是一定要实现真正的不搬家啊。还有就是呢，业主呢在翻新过程当中可以在家里头居住，而且翻新完可以立马的做空气质量检测，让业主要安安心心的去翻新。 而且我们也支持第三方来检测， 第三方你空气质量检测，如果我们给你翻完的房子你有任何空气质量有问题，公司包赔你所有的其他的损失。 嗯， 所以说这个呢是也是我们好多业主选择我们比较放心的一点。而且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对，这样第四点就是新房装修和旧房装修的这个材料的环保等级绝对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装修过程当中，翻新过程当中，好多业主都家里头住的呢。 嗯， 如果你这个漆这个环保标准不达标，他马上就可以闻到的啊，这个很灵敏的这个。 嗯， 啊，所以说呢有好多业主，哎，你们家的漆好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而且刷完之后呢，像我们现在用的美国的大师漆，它的环保标准达到美标的标准，也就是整个市面上最高的环保等级啊。像我们的漆市面上整个这我们的官网们都卖到1800一桶，那整个但是大师漆也有便宜漆，工程漆也有200块钱一桶啊，一样的15升的。那你说这个漆呢，就有的好多业主就是说，哎呀，你他因为业主有好多都不明白，就是当他不明白只能问价，哎，你那个刷漆多少钱一瓶。实际装修这个事儿啊，我在这儿给大家真的说，如果你想翻房呢，真的不是单纯比价格啊，一定是你要实地的去考察一下装修这个事儿。这个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施工工艺不一样，它的价格就不一样。 嗯， 啊，不是说简单的你给我报刷漆多少钱，这个不是这样来报的啊。 好，刚才博总说了一系列的我们1234点，我要替我们的听众再总结一下。因为一方面呢是很多人听了以后说，哎，哦，好，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包括你说的这个漆啊，你说的6个工作日完工， 嗯， 还有就这个刷漆的过程，我跟大家说，我去过东城店， 对， 丰台店我也去过啊，这个它会有一个展示， 第一层 漆的 第二层、哎、第三层、嗯、我就很纳闷你知道吗，我当时就很好奇，而且我以为是反过来的，因为第一层是有颜色的好像第一层还是第二层是有颜色的，这个真的是得自己去看了你就了解了。 对的。 然后呢我们说到的这个美标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六个工作日怎么完成啊、还有我们这三年间前两年我们在打基础，打了什么样的基础，有多少业主在我们这里完成了旧房翻新这样一个工程、 嗯、 同时我们还真的有实实在在的对比图片。 对的 啊，业主们的一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在 pad 里面可以给大家看到。 可以。 这些怎么样来跟我们四八快装取得联系呢？400-665-8848，很好记的一个电话，大家记下来。本周末的时候也依然会有活动，大家到现场。 对，本周六我们的活动是丰台是上午有旧房翻新说明会， 嗯， 下午我们这周呢是在朝阳店，啊，在朝阳店，因为北边的客户有好多，你好几周没来朝阳了， 你一直在东城待着，因为我们东城新开店， 对对，东城我们当然也是正常接待客户的， 嗯、 包括我们的海淀店啊，都是正常接待客户。 周六的上午，博总自己。在丰台店，下午在朝阳店， 对， 400-665-8848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两个店的地址。 嗯、 你说，哎，我也想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跟博总面对面的交流一下。 嗯， 你在节目里边说的都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漆哦，我确实，北京老百姓就只想刷一刷，能不能给我刷？说不让我比价，但是呢，能不能够给我一个不比价的理由？ 嗯、 没有问题，在周六的说明会的现场。我们都可以给出大家一个很充分的理由。 对的， 嗯， 而且呢，比价是应该比的，谁买东西，咱买东西也会比的。 对呀， 就是，但是实际是我想说的，就是首先你就认同它价值的前提下比价，你别拿一个这个本身它给你的产品标准是非常高的环保等级，你非拿一个都排不上号的去比，这个就没有可比性。 对，就是我们比的时候到底要比哪几个维度啊，很多时候博总说就是不建议大家一上来就比价的原因是、 嗯、 你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的几个要素，我们的条件是什么就开始比，不能单纯的比价。 对 啊，我们去某宝上面双十一活动你也不是单纯比价，你也得看品牌嘛，对不对？ 对，而且你比来比去啊，实际就是我给好多业主我都说，我说你永远记住一点，你买的永远不如卖的精，当你把价格砍得很低的时候那你就要小心了，他不可能赔钱给你做